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我们紫珍珠海盗团就在距此两天海程的紫珍珠岛上。近十年来，在团长紫珍珠大人的带领下，我们收编或毁灭了这片海域所有的小海盗团，形成了庞大的组织，共有成员3000余人，其中魂师200多名，像我这艘海魔号在团里也是排得上号的。跟着我的这些船员都是我的人，我原本自己也是一个海盗团的团长，后来被收编了。我们紫珍珠海盗团的团长大人是一位73级的魂圣，实力极其强大，年纪大概37、8，但保养得很好，只有20多岁的样子，非常漂亮。 是个女人？ 我们就是以劫掠为生，在海上收取海洋税。 瀚海城官方就不管吗？ 就算他们想管也管不了。先不说我们足足有200多名海魂师，单是武魂殿曾经发布过陆地魂师不得擅入海域这条，就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而且我们也是很有分寸的，不会把人逼急了，一般只是抢劫，不怎么杀人。而且我们抢劫的对象都是贵族，贵族能有几个好东西？ 哼，那这么说，你们是把我们当成贵族肥羊了？贵族就都是坏人吗？就该死吗？ 你起来吧，我不杀你。送我们去海神岛，我对你们这些海盗不感兴趣，不要再耍花样。你应该感觉得到，自己的魂力已经完全被我封住了，我还在你身上留下了禁制，要是你妄动的话，只会有一个结果，生不如死。 说到最后四个字，唐三的声音明显变得森寒，他一边说着一边甩动蓝烟黄，那两名在大海中洗礼的船员已经被重新扯到了甲板上。 继续航程吧，虽然我不太懂海上航行，但方位还是知道的。哼，你应该还不算太傻，想要活命的话就按照我的话去做。 是，你们两个跟我走。 是。 这种海盗为祸一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惜我们人太少，又不愿意节外生枝，不然就应该将他们给彻底毁灭了。 哼，居然向我们下毒，真是可笑，白白送掉了性命。 这些海盗贪生怕死，只要我们注意一些，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不过从今天开始，大家在休息的时候还是轮流值夜吧，以免他们耍什么花样。虽然我们不怕遇到大规模海盗团，但即将上海神岛，还是尽可能的避免麻烦。 海魔号继续航行，但船上原本和谐的气氛却已经完全消失了。站在操控室中掌舵，海德尔先前卑微的神色已渐渐消失，他确实怕死，非常怕死，所以刚才做的一切都是下意识的驱使。可是此时他渐渐冷静下来之后，脸色却难看得可怕，面庞上扭曲的肌肉宛如一条条蚯蚓般悸动着，握住船舵的双手不断颤抖，内心之中宛如被万千蛇虫啃噬一般，剧烈的痛苦不断侵袭着他的心。在马红俊拍死的5名船员中，和那名大副一起，第一轮被拍死的船员是海德尔的亲生儿子，也是唯一的儿子。儿子可以说是他的全部希望，他这些年所做的一切也大都是为了儿子积蓄着。他已经想好了，等多积攒点钱，就驾着海魔号到大海的另一边去，给儿子抢个媳妇儿，然后自己安度晚年。但是今天发生的事儿却将他的计划完全破坏了，他再也没有了儿子，更不会有未来。 你们杀了我的儿子，我就让你们为我儿子陪葬。 此时此刻，海德尔眼中已经充满了疯狂的神色，目光看向万里无边的大海，他的瞳孔在收缩， 有一句话他没有欺骗唐三，在他的脑海中确实有着那张海魂兽分布的海图，而在这张海图之中有一个绝对的禁区就在前方。又是一天的航程过去了，史莱克七怪已经适应了海上的颠簸，由于船员数量少了，食物也是他们自己准备，不过有奥斯卡这个食物系魂师存在，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担心食物匮乏。海德尔和剩余的两名船员表现得很老实，唐三一直在仔细地注意着航程，基本上方位没有错误，就是按照大师所绘制的地图前进着，因此到了晚上他也渐渐安心下来。 还有七天就能到达此行的目的地了吧？海神岛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所在呢？ 夜色渐深，唐三负责守夜，靠在船舷上。今晚星月晦暗，哪怕是他的紫极魔童在这浩瀚无边的大海上也很难极远，但唐三很喜欢海风吹袭的感觉，在淡淡的寒意中感受着略带咸腥气息的海风说不出的舒服。控制室内亮着一盏油灯，往常这时候应该是大副来控船，但现在没了大副，由海德尔操控。唐三站在船舷的位置，正好能够看到控制室内的海德尔。海德尔一边掌舵，一边呆滞地凝望着外面的黑暗，不知在想着什么。转过身，再次看向远方的黑暗，不知为什么，唐三突然感觉自己身上有点冷。以他的实力，还是第一次产生出这种感觉。这冷的滋味并非是从体表传来的，而是来自体内。唐三的精神力何等强大，很快他就找到了这冷意来源。左手上光芒一闪，昊天锤已经凭空出现在掌握之中。唐三吃惊地看到昊天锤上铭刻的杀神领域正在散发出夺目的白光，在这寂静的黑夜之中，每一条纹理都是那么清晰，森森寒意令唐三机灵灵打了个冷战。他清晰地发现从杀神领域内传递给自己的感觉很不好，那是一种充满了危机的提醒。 难道会有危险降临？ 这还是唐三在拥有了杀神领域后第一次产生出这种感觉，猛然回过身，大步朝着控制室的方向走了过去。 海德尔船长。 魂帝大人，您有什么吩咐吗？ 我们的航向没有错误吧？ 当然没有，我是完全按照您给的地图进行航行的。这片海域名叫魔晶海域，是附近最深的地方，据说水面下是深达千米的海沟，所以如果是飞行魂师从天上看，这里的大海是颜色最深的地方。 魔晶海域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呼？ 因为就在这片海域下面的海沟中生活着一条魔晶，才有了这个称呼。 魔晶？它是海魂兽？ 是，这里的魔晶是一只海魂兽，而且还是一只极为强大的海魂兽，被称为海中霸主，应该是十万年级别的存在。只是它生性懒惰，一般来说只会在海底潜伏，只需要张开大嘴吞噬海中生物就足以生存了。 十万年魂兽？ 唐三看着海德尔的目光也逐渐变得凌厉起来，突然他的心颤抖了一下，他清晰地感觉到昊天锤上传来的寒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。 既然你知道这里有十万年级别的强大海魂兽，为什么不绕开？ 啊，不是您说的吗？我们要尽快抵达海神岛，我可没有绕路啊。对了，还有一点我必须要告诉您，这只魔晶的左眼是瞎的，而它在一年四季中，春天和秋天头朝东方，而夏天和冬天头朝西方。这样一来，就算是通过魔晶海域的船只，只需要靠着它瞎眼的那个方向航行，就不会轻易触犯到它。而我刚才说的，它很懒惰，不怎么主动出击，但并不包括侵入他领地范围的敌人。现在是秋天， 距离冬天还有一段时间，所以他的头是朝着东方，瞎掉的左眼在他身体北侧，而我们海魔号正好在他身体南侧。 唐三手中昊天锤已经开始光芒闪烁，看着海德尔脸上渐渐变得凝厉的笑容，唐三知道坏事了，赶忙上去掌舵，飞快地转动舵轮。 晚了，来不及了，我们已经深入魔镜海域，而且我刚刚从这里放了船下面专门用来炸鱼的火药弹。哎，你听，这不是有声音传来了吗？哈哈哈！哎，这样一来，就算是脾气再好，那只魔鲸恐怕也要被激怒了吧？哈哈，忘了告诉你，在大海中的十万年魂兽，比陆地上的还要恐怖几倍。据说，正是因为这只魔鲸太强大，所以海神才刺瞎了他的一只左眼。 果然，正像海德尔所说的，海面下不断传来几声闷响，原本平静的海面也开始出现起伏的波浪。唐三停下了手上的动作，手中昊天锤轻挥，顶在海德尔胸前，将他的身体死死地顶在控制室的墙壁上。 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不怕死了吗？说，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？ 补救？补救就是你们去死！你们杀了我儿子，就给我儿子陪葬吧！我儿子都死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这艘海魔号是我全部的家产。来呀，你杀了我呀，这样我就可以去见我儿子了。 看着海德尔，唐三愣了愣，原本凌厉的目光反而平静下来。他终于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，但是现在要补救也已经来不及了。收回昊天锤，唐三在海德尔胸前连拍几下，解除了他身上的禁制。 我能够理解你作为父亲的心情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在你的海盗生涯中杀害过多少父亲的孩子。你说的魔鲸估计就要来了，我不杀你，如果你有本事就逃吧。 海德尔令唐三想起了自己的父亲，以海德尔这样贪生怕死的性格，为了儿子都可以与敌人同归于尽。父母之爱果然是世间最无私的。面对一名海盗，唐三绝不会手软，但面对一个要为儿子复仇的父亲，唐三却下不了手。他留给海德尔的就是自生自灭。海德尔呆呆地看着唐三出门，不禁愣了一下，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，唐三居然会放过自己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